和故事，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国家卫健委妇幼司昨天在北京启动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项目，将利用双指标法为出生后6到72小时的新生儿开展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今年第一批在上海、河北等24个省市启动，北京明年有望引入。残疾人社区和居家康复服务日日前在大兴区庞各庄镇和亦庄镇同时启动，标志着本市残疾人社区和居家康复服务试点项目在16个区全都落地。53家医疗和康复机构将就近就便为精神、肢体、智力、视力4类残疾人提供个性化社区康复服务，对不能集中的残疾人还将上门提供居家康复服务。据了解，今年全市共有5000多名残疾人可以享受到这一服务。从明天起，交管部门将实施8项便民措施，市民申领驾照、检验车辆、选号上牌将会更加方便。从明天起，对补换领、申验驾驶证等18类车驾管业务，申请人凭本人居民身份证一证即办，实行所有业务窗口可办理全项车驾管业务，并推行缴费支付电子化，在全市车管所设立了自助服务区，推广使用自助服务终端，提供补换领驾驶证、机动车选号、交通违法处理、缴税照相等多种类型的自助服务。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经市政府批准，本市从8月1号起，巡游出租车每运次加收1元的燃油附加费用。市民高雅艺术殿堂文明行活动昨天举办青少年文明艺术夏令营，邀请来自北京9个远郊区的乡村学校少年宫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展现乡村学校少年宫的艺术成果。在国家大剧院专家的指导下，活动将举办8场汇报演出，演出曲目以中国传统作品为主，包括《茉莉花》《编花篮》《春天来到田野上》等作品，同时也加入了外国民谣和新创作的艺术作品。国家大剧院制作、濮存昕、李小萌主演的沙翁话剧《暴风雨》将于7月9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大剧院版的《暴风雨》由英国戏剧导演提姆·休普执导，演员们在舞台上将再现主人公和精灵们在荒岛上的生活景象。今天晚上，以色列平头舞团将登台天桥艺术中心，带来舞蹈作品《冰树芳华》。平头舞蹈团1992年由因巴·平托与奥中洛姆·波洛克共同创立，仅由12位舞者组成。这次带来的作品是舞团2位创始艺术家对古老艺术的探索。欣赏这部作品犹如读一封从古老时空发来的信，人们读信的时候不仅能追忆过去，也能重塑自己。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来广营桥到望京西车流量较大，请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二的板块，大家知道周二呢，我们会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客厅板块。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会放在周二的客厅板块，待会儿来给大家解密。今天呢，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风客足球的创始人北风，欢迎北风。 大家好，我是北风。 北风从俄罗斯回来两周 差不多，我17号回来， 哎， 刚刚待了一个月，刚刚好好。 哎，这北风作为这个，大家也知道，你看他创了风客足球，作为一个资深的球迷，怎么能够错过俄罗斯世界杯这样一场盛宴，去感受了一把？ 对， 你带着你的球迷们看了几场球赛在俄罗斯？ 我们的球迷朋友有的是从第一场一直到最后场都有的。就是从每 贯穿在整个 整个都贯穿，对 啊，就有的朋友可能去看了小组赛，然后再去玩了， 对， 然后有的人可能我就想要看后半段， 对对，嗯，然后有的因为我们是企业客户嘛，他实际上是需要有一场不落的，所以我们给他们都做了一些安排，对，从头到尾，对，每一场 在俄罗斯境内待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为了世界杯， 对， 这一次呢，为什么会在，好了，我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在周二客厅板块来请北风跟我们聊他的世界杯之旅，同时呢也给我们推荐一下。其实以前在世界杯开始之前，我们就给大家推荐过俄罗斯旅游，但那个时候呢，北风自己因为还没有去，对于俄罗斯这个国家，他也是啊，停留在说，哎，请我们的旅行达人来说一说，哦，好，那我去之前我要做一些准备。这一次是真的去了，而且也看了世界杯了，跟世界各地的球迷狂欢过了之后，回来跟我们聊一聊。之所以放在周二的客厅板块，是因为我觉得整整这一个月的时间，俄罗斯这几个主办的城市，特别像这个国家的客厅。 对， 哎，你今天来到我家的客厅，明天来到他家的客厅，总之这几个主办的城市每一天都会迎来世界各地的人往这儿涌，它就像一个大客厅大家庭，然后融入在这里。今天北风带来的图片里面也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他们的脸上画了 不同 的 油彩，对， 对，不同国家的国旗，大家来认一认，这都是哪些国家的球迷？我们聚集在俄罗斯，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啊，6月15号一直到7月15号的这一个月时间里面，世界杯的狂欢结束之后，我们风客足球的北风同学要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俄罗斯真的是一个去了还想要再去的。 对对对，我今年肯定正常的话，肯定还会去一到两趟吧，就是特别特别喜欢。 哎，之前我们说过。 打动了我啊， 飞莫斯科也得8个小时，不算近，啊，这样一个国家好像听起来邻国这样的一个感觉，但也不近啊，飞过去，依然这么打动你。 对，其实你看我也去了很多很多国家了，但是我觉得有的国家啊，就去一趟你就能就是见识一下就行了，就比如说我们 比如到这个长城故宫我们拍张照片走了， 嗯， 或者到那个埃菲尔铁塔拍张照片走，但有的地方呢你特别想再去感受再去玩然后再去生活，所以俄罗斯是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我可能从几点吧来说这件事啊，嗯，首先从气温方面啊，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属于酷暑难当啊， 闷热的状态。 对，俄罗斯在这个时候，就是莫斯科，白天最高差不多在27度左右，晚上在18度左右，非常的宜人，非常非常的舒服。对，而且呢，就是比较清爽，偶尔也会有雨，蓝天白云。然后我回到北京啊，我这么说就是，因为咱们的空气质量可能有点小问题，所以我的眼睛和我的这个 呼吸道， 对，呼吸道就难受，就是这是一个我觉得长期的一个事儿。但是我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工作强度也很大，但是特别舒服，就是我的眼睛也好，我这呼吸道也好，一点事儿都没有。当然我觉得这个 整个空气也比较干燥， 对对，就是非常好，而且它也有时候也会下点雨，比如像圣彼得堡啊，它就很湿润很舒服，但不是那种闷热的那种感觉。所以呢，这是第一点，我觉得气温特别好。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这个环境哈，我就先说咱们说我们知道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地标性建筑叫红场， 嗯， 对吧，就是我以为红场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威严的大广场， 嗯 啊，然后它很威严，然后大家伙在那地方，就是我们会容易想起我们的广场， 嗯， 但是我这次去了以后，哇塞，就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它跟欧洲的那些广场，比如像马德里的那种胜利广场，它非常像，但又比它大很多。它这个地方呢，相当于说你坐在这个地方呢，它旁边有很多像商店啊、咖啡吧呀，都有很多餐馆。然后你坐在那地方，你就会发现，陆陆续续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玩，然后踢球，甚至大家可以颠球啊、玩啊、合影啊，就完全是一个自由欢乐的一个，就是那种大 party 的聚集地。 嗯， 就你在这个地方，任何人，你比如说你是一个球迷啊，你招一个比如中国的衣服，或者说其他地方，就过一会儿就会有人过来跟你合影，过一会儿有人跟你过来合影，或者大家一块来踢踢球， 嗯， 或者就有人就是表演音乐，大家伙就开始围着就唱起来了。所以就这种感觉，哇，让人感觉 氛围特别好， 特别的欢快欢乐。哦，就是这是让我感觉到特别吃惊的一点。 这会不会是他世界杯期间的一个比较特色的地方？因为毕竟人相较于平时来说，游客还是会多一些。 对，但是我后来又因为跟本地的朋友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他平时大致也相仿，因为我们曾经看，我记得是，就是那个咱们美国有一个电影嘛，就是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啊，就说在红场怎么发生爆炸什么的。当时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也是，就是他很放松很自然，他没有那么让人感觉到很肃穆很紧张的一个状态，就他就是一个大家玩的经常去的一个地方。因为我在那地方也没有看到过多的比如说这种保安人员啊等等，但是他的安检都会有门，这倒是我觉得就是做得还不错，但并不是说什么严查死守。让我在这么长时间，在整个俄罗斯期间，我就没有碰到有一次人来查我的护照或者查我的球迷饭 ID，一次都没有。所以我就感觉到其实就不像我们想的啊，我们很谨慎啊，哎，对，这样。所以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个事呢，就大家比较关注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美女， 嗯， 哇，我觉得这个话题肯定大家伙儿 这个还是要说一下的。 就是你只要坐在红场上，你只要看俄罗斯的女孩子走过去啊，哇塞，我觉得80%都可以让我们称为是美女， 都很养眼养心啊， 非常养眼。就是首先呢，她的这个身材比较高挑， 嗯， 然后她们的骨架还比较细，就不是那种很壮的，而且也不像南美人，嗯，南美人可能就是我说美洲人啊，就是说可能她的那个身体过于立体啊，咱们说句通俗点， 有点 可能 壮， 对，有点壮，屁股有点大或什么， 嗯， 但俄罗斯人是属于真的骨架比较细。 修长型， 对，身材比例非常，这也是为什么说俄罗斯人的这个艺术体操这方面他有先天的优势， 嗯嗯嗯， 然后呢可能我觉得他的舞蹈啊或者这方面的普及的非常的好，因为你大家知道像什么花样滑冰啊什么这个冰上舞蹈啊或者花，嗯，艺术体操，这是压倒性优势的。所以每个女孩子她们走起来就是我们看不到那种所谓的叫比如说羞涩呀， 嗯， 就是咱们说叫做就每个人走得非常自信 啊，就是体态都非常的优美， 非常的好，嗯，然后你就会觉得哇，整个的外形给你有一种很强的那种冲击力。 哎，我得问一下，他们 因为你刚才说到这些都是感觉是少女般的这种自信，因为世界杯是一个大狂欢的感觉嘛。如果我们说各地的球迷，我也不认识你，我这样过去说，我想跟你拍张照片合影这种要求，俄罗斯的女孩会 就是 欣然答应， 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基本上没有人，除非他有公务在身。 嗯 嗯，就是我遇到这么多啊，比如说我做合影啊，做拍摄也好，如果他有工作的话，那他会委婉的拒绝你。但是正常的话，他没有任何人拒绝你，就是非常而且很有礼貌。这也就是牵出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俄罗斯人比较冷漠。 嗯，好，在说这个冷漠之前，我们要提示大家，因为今天忘了跟大家说怎么来看我们北风带来的图片了啊，都是我们的忠实的粉丝在看图，也提示一下我们新的听众，可以在微博上面跟我们互动看图。今天呢，北风带来了他在世界杯期间在俄罗斯境内啊拍的九张，当然我知道你肯定拍了99,900,9,000张啊，但是精选出来了九张照片在我们的微博上面。有人提出来了，这个啊图三是什么啊？像这个放骰子的小罐罐。你怎么不说套娃呀，真是俄罗斯啊，你想想啊。还有人说这个图五就是北风你自己在玩的那个东西，是烤红薯的炉子吗？啊，就是总之了，就是大家看到图片以后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啊，他们的这个脸上的颜料，大家都可以来猜一猜是哪些国家的球迷来到了俄罗斯参加世界杯的这个狂欢。微博上面可以看图，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跟我和北风聊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啦。只有微博上面，对，就是可以，你刚才给我看的那张，待会儿再说吧。我们接着说很冷漠这件事情。 这个好像不是我们中国人有这种印象啊，就我查了一下资料，好像整个的欧洲甚至其他国家都会有对俄罗斯有这种印象。因为我之前也听过有一些关于地缘的原因，比如那个地方比较寒冷，大家都说越寒冷的地方人容易冷漠，越是热带的地方越容易热情啊，这有一部分原因。还有一点原因呢，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是原来的俄罗斯是个大帝国有关。 嗯， 而且现在它的经济呢又不是那么发达，一旦成为一个帝国曾经呢，那它容易产生一种咱们说叫骄傲心理，也可能会衍生一种傲慢心理。我举个例子是在哪儿呢，就比如说像伊朗，我去到这么多国家之中，比如像伊朗它也有这种带有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伊朗当年也是波斯帝国，但是呢这不代表说它没有素养。就我举个两个简单例子吧，比如说一个负面的一个正面的啊，就是我遇到大多数的俄罗斯年轻人，比如你跟他问路也好干嘛也好，他都会很热情，虽然他们的英语都很差啊，就是俄罗斯是不说英语出了名的，但是他会耐心的给你解释，甚至有的人会给我翻出来那个软件跟我进行交流和沟通。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说就是还是很热情的。但是呢有的地方，比如说个别的那种咱们说叫做服务人员会有点冷漠。我在东宫的时候啊，游览的时候就还那个翻译机就还那个就是咱们说解说那个翻译机，结果那个人呢就是一个大概我觉得有50-60岁的一个大妈，当然在这种地方的人可能天天也人来人往的，也会心情比较 游客太多了， 对，太多了。他就非常就是带大不起礼的，就是往那么一指然后就什么都不说了，你跟他说什么他也不理睬你。后来我就很生气啊，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这样很没礼貌。然后呢他看我这样的话他就站起来了啊，我呀吓我一跳。 这么壮。 那不是这样，他呢带着我到旁边的那个有一个会说英语的地方便跟他去沟通。就是但是呢他表情始终很冷漠。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两种原因吧，一个是可能地域有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他曾经是个大帝国的原因，人们容易产生这种骄傲及傲慢的那种情绪。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就是对西方的文明啊接受的比较多的话，实际上人是比较热情的。所以呢我觉得从人文的方面，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俄罗斯人，而且呢我在那个地方也认识了不少俄罗斯的球友，就是我们在一块踢球嘛，有教练也有女足啊，从总的来交流来说他们是比较热情的。然后当然了我也给他们送了礼物啊，就是送了一瓶中国的白酒啊，然后对方那个教练兼队长就是没事就给我发消息说，哎，下次你什么时候把那酒带来啊，然后 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对，然后还说明天咱们要踢球了，千万别忘了带那瓶酒啊。 没有意思。 哎，你看，这个也是打消了一些些我们去俄罗斯旅行的顾虑。 对， 嗯，大家总觉得，哎，你看他们又不爱说英语啊，就不说，你能把我怎么样？啊，这样一个大国的心态， 是真不会说。 对，就不说，我也不学嘛，对不对？就是我从学习这个层次，我就去屏蔽掉他，拒绝，很抗拒这件事情。我们也会在思考，嗯，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你真的走到这个国家去旅行，走一走，看一看，你会发现，即便是会骨子里面有一些些骄傲的成分，但总体来说还是热情的。 对， 我们去那儿旅游，大家也不要担心说会有一些障碍啊。 对， 现在就是中国的游客整体来说在那边算多了吗？ 真的是算非常的多。我说实话啊，就在 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说， 我在世界杯期间，在很多著名的餐馆啊，我发现那里的一半的游客都是中国人，就是超过我们的想象， 嗯， 就非常的多。我觉得这可能也体现了第一呢，中国人跟俄罗斯也有一个情结，就是因为原来的关系也比较友好嘛，曾经一度也非常友好，现在也关系不错。 嗯， 另外一个呢，俄罗斯是以相当于说我们距离最近的一个欧洲国家，就是他，我们曾经以为啊的巨大的领土在亚洲， 嗯， 其实它完全不是咱们说叫东亚或西亚那种文化，就差距特别大， 嗯， 它基本上完全都是欧洲文化，所以实际上它是典型的你能看到离得欧洲最近的这么一个国家， 嗯，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而且气候又刚才我说夏天也比较好，所以呢这就是使得我们愿意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嗯， 刚才呢你提到那张图片呢，其实我也在我的那个微信里发了一下，它是一个什么呢？我很好奇啊， 不是不是，他说的那张是有你个人的那一张。 就是旁边有大炉子对吧， 对，就是这一张， 嗯，这个地方呢我解释一下，它是有一个市场叫蚂蚁市场， 嗯， 我听说当年啊 是在 莫斯科， 莫斯科，嗯， 它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我们曾经的动物园，但是一个它 批发市场， 对，但它是算是一个商贸市场嘛， 嗯， 但这个地方大家都管它叫什么呢，叫做城堡。对，为什么呢？因为它里头修了各式各样的城堡在里面，就是很漂亮，全是木的， 啊， 对，你离老远看见，哇，你觉得这地方就像那种儿童玩的地方，但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这做生意。这个 蚂蚁市场啊， 对， 我们这个下半段再详细的跟大家说说蚂蚁市场的事儿。我们中间广告有点长，半点报时之后大家一定要记得回来，我们继续的跟风客足球的创始人北风来聊一聊去俄罗斯旅行包括参加世界杯的见闻，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十六，勾调篇，一季专注30年，走进汾酒集团竹叶清酒配置室，好师傅正在忙碌着，好师傅站在一架精密天平旁边，仔细而专注地研究着他的神秘配方，并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到来，口中喃喃自语，这一次的配方比例有些差别，这就需要在配比上有少许的变化了，关键是这个少许。又看了看天平的刻度，抬起头来细细地思索着，突然灵光一现，又加入了少许不知是什么材料，这才满意地笑了。我试探性地问，您是悟到了什么吗？这时他好似反应了过来，然后摆摆手说，你先在办公室等一会儿，我忙完了就过去。我心里在想，在这里观看郝大师的工作流程比面对面采访效果更好，我要的就是匠人的专注与细节。郝师傅又用天平盛出了一种原料，放进粉碎机里加工成了粉末状，抓了一把用手指捻了捻，眉头微微地皱了起来说，各种原材料的配比与磨碎后的配比是不一样的，这一次的配比是不是应该磨得更细一点呢？然后他开始在工作室慢慢踱步，仔细地思索着，是不是又在背口诀，还有了创新想法，不得而知。郝师傅突然急匆匆地从我身边走了出去，正在我不明所以的时候，他捧着一本书回来了。

哦，南美球迷啊。然后呢，我们还有刚才大家特别想知道的，在蚂蚁市场里面，有点像北京原来动物园市场这样一个感觉的市场里面，嗯，到底北风哎，它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像个大炉子一样，是烤红薯的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用途？以及还有其他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很有俄罗斯当地特色的小物件、大物件，以及建筑物，大家都可以来看图。今天呢，我们放了九图在我们的微博上面，跟我们互动的方式是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好了，我们说说这个蚂蚁市场。刚才说特别多宫殿， 对， 在这个市场里面， 嗯，这蚂蚁市场呢，我觉得是俄罗斯风格的一个缩影吧，或者它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可能花点时间着重说一下啊。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俄罗斯他们在建筑任何市场的时候，他都把他的艺术风格放进去，所以这个市场不像我们想的市场，比如说就是，店铺开间儿，对吧？一看就是那种商业性很强，不，它里面都是修成各个小城堡一样子，所以就让人感觉到很快乐、很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里面非常干净啊，这也是一个俄罗斯大亨做的。当时号称这里面有几十万人在做生意，就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这里的批发。当然了，它不是一种高端的批发市场，但它是一个商贸市场。那时候也号称有非常几万中国人在那里。然后这里头卖的东西呢，就是应该说叫琳琅满目，就令你都诧异。 嗯， 你说我在那里看到什么？比如说咱们说各色的套娃，但那种套娃呢，不是那种官方的套娃，就价格非常便宜。 嗯， 但什么样的都有。就上面就类似于我们在淘宝上什么都能买到啊， 嗯， 然后上面有各式各样的球星，有列宁。 今天你放上来的这个， 对对， 大家认为像骰子，就是那个盒子一样的， 对对，就是 套娃啊， 对对对， 这是世界杯期间的一个套娃。 然后我还看到什么？你猜啊？比如说那种原来的二战的军帽，啊，然后皮大衣， 嗯， 啊，就各种带有怀旧色彩。因为我怀疑啊，就是因为很多人就会去淘东西，我甚至还看到了一些兵器。甚至还有二战时候的那种防毒面具，所以呢，就是我听说有很多军迷啊，就特地去那儿淘一些东西。 嗯， 但这些东西有的是仿制的，有的是属于，真正的就是曾经二战遗留下来。但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就是各式各样的，超乎你的想象。然后也有很多就是吃饭的地方，比如说像土耳其的烤肉、馕各种东西啊。但是我在那儿吃了以后啊，就是我发现我吃过最好吃的馕。就是在那儿， 蚂蚁市场， 对，太好吃了，就是令我都惊讶啊！然后店铺的老板呢，和他的几个女儿在经营了，他们很明显是属于偏啊中亚那边血统的人，因为你知道俄罗斯是100多个民族啊，197个民族、嗯，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然后刚才大家看的那张图呢，是一个很胖的一个大娘啊，俄罗斯。应该是这么说啊，一旦结婚以后啊，就是上了年纪啊， 就 很发胖， 就是这样子了。 对对对， 嗯， 这个大娘她实际上这个是一个，相当于说，我觉得一个大桶底下用木柴烧的，上面是煮的是糖水，或者那种类似于糖的饮料。然后我买了一杯，上面还有 煮的是糖水。 对，它就是可能放了不同复合的东西，我感觉里面还有姜，啊，就是类似于这种东西啊。但是喝了一口呢，感觉这就是第一超甜。第二呢，就是属于那种就甜的有点发腻那种啊。 嗯。 第二就特别怪，这里面我刚才说了，可能有姜啊，或者某些植物啊那种东西。然后呢，上面还有三只很怪的龙。 啊，对，就是形状，大家可以。 对。 我们现在在说的是第五张图片，今天在微博上面大家可以搜一下主持人江夏的微博第五张图片。 嗯。 这个很奇怪，这个龙长得有点丑啊。 就是国外的龙啊，都是属于偏邪恶的。嗯，所以呢，就是不像我们中国把龙都给美化得 很 漂亮，哦，对， 尊贵的一个象征。 中国呢，龙是属于祥，就吉祥的一个图腾，但国外不是，就偏那种凶恶一点。啊，这就是说到他这个蚂蚁市场这一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原来我说的，就很多几万人中国人曾经在那里面，啊，然后我也在那边接触了一些本地的中国人，我跟他们聊，成为朋友，就是他们在这里头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在这个市场被骗过、被打劫过，就这个地方呢，对，就这个地方呢，相当于说是一个江湖，就让我们想象中，比如说70年代的香港，上个世纪70年代的香港， 这个真的是港片了， 对，有点那个意思。然后呢，它这个地方就是俄罗斯现在目前的一个经济状况，我感觉像我们30年前的中国，就相当于88年左右， 嗯，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在社会秩序还没有特别完整的情况下， 那么就可能存在着这种，比如说我觉得就江湖感比较强那种，比如各种势力啊等等、嗯、就像我们曾经啊，我印象中什么广州火车站啊，什么什么火车站啊，都有这种各种势力、嗯、它这地方也是如此啊，就是说曾经有各个帮派势力。然后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就说，他刚到那边有多久啊，这个老哥已经经历了咱们说俄罗斯的苏联的解体啊，独立体的时代一直到现在。他说在那个地方他刚去了没几天就被人抢，他们两个人，他手里拿一把斧子和二十个人打，就在这个地方 啊，真的还直接就打。 对，然后拼杀了一阵人，但是寡不敌众啊，后来警察也来了嘛。 这大概是20多年前了吧。嗯， 到了警局以后大家都放了，放了出来以后他拎着斧子又找那个人去，其实都是在这个商场里的啊，有纠纷的、嗯、那个哥们一见他说，哦 no, 行了，咱俩是朋友， 不打不相识。 对，实际上是这样。嗯，所以能在俄罗斯生存下来中国人，我觉得是非常的坚强的。就是他可能还不像一些西欧国家啊，发达的国家就秩序比较健全，安全是有保证的、嗯、但是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是靠你拼杀出来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能够生存下来的中国人现在还在那做生意的，我觉得都是值得敬佩的。 但是3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去蚂蚁市场还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现在肯定是没有了啊，就是。 但是会被骗吗？你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它有点像一个鱼龙混杂的批发市场、嗯、什么样的东西都有。 对，但相对来说呢，刚才我说的这种小商品它的价格就你都可以砍价，但是它的价格并不贵。啊，这就是看你有没有一个心理承受范围了啊。当然我因为我自己对古董没有研究啊，所以我也没去碰过。当然有的朋友会去买那些东西，当然我就说这个地方是特别值得逛的，也是俄罗斯一个缩影啊，经济的也好，文化的也好，超级值得逛。但是呢，大家我在这么长时间没听说过朋友有丢东西的，但是我还是建议如果大家朋友要去、嗯、那么最好可以使用信用卡，因为现在在俄罗斯使用信用卡是比较方便的、 嗯、 但移动支付是肯定不如我们啊、嗯、但使用信用卡然后使用现金，但是现金呢就是说你自己要揣好、嗯、啊，就是相当注意一点就可以了， 也可以少备一些现金。但它一般比较大一点的餐馆啊什么的使用信用卡都没有 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很多地方使用银联卡也没有问题、嗯、 哦。这个有朋友说看到这个饮料和吃食啊感觉跟咱们新疆差不多， 有类似的地方，刚才我就不说了吗、哦、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个就烤馕烤肉啊、嗯、就跟我们的很像，但是那个肉啊和馕我是超好吃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个原因啊，这我实事求是的说，就是它的食材是非常的环保和健康，就在俄罗斯这个地方可能地大人少，可能也不需要造假， 嗯 就是没有造假的这种必要、就是、 而且它的肉质 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嗯、非常的好吃、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这个维度来说就是非常健康的。我认识刚才我说的那个拼杀的老哥啊，现在在俄罗斯也开餐馆，他当然也不回来了， 嗯， 他就提到一点，他说我在这地方已经完全习惯了，因为这地方的食品没有任何问题， 嗯， 很安全，然后我又喜欢打猎对吧，又喜欢这儿的环境，所以就完全的扎根在这里这样子。 打猎、嗯、 对， 这个在俄罗斯现在也是完全是允许范围内的。 在俄罗斯呢是这样，就是你可以申请持枪证明， 嗯， 啊，你申请了持枪证明的话，然后在秋季的时候到冬季的时候，你可以申请去打猎， 嗯， 那么它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多少头熊，多少头。我那天跟这个老哥一块吃饭嘛，他请我们吃的东西有熊肉、鹿肉、狼肉，啊，我都很惊呆啊。然后他说呢，就是我跟他开玩笑嘛， 嗯， 我说你什么动物都打过吗？他说除了人我没打过，我所有的动物都打过，因为那会儿的动物也的确非常多。 他们是有专门的一个类似于像猎场一样的地方。 嗯，他呢跟我描述了一下，就如果他去打猎的话会驱车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然后他们专门打猎的这些朋友呢会再徒步进去半个小时左右，然后他们会有一个类似于窝棚的地方，实际上是个据点、 哦、 然后你会把一些物资啊常备的东西啊弹药啊给养啊会放在这个地方。 但听起来也很有危险性啊。 在危险 熊啊鹿啊狼啊。 对、嗯、但是因为他们如果去打猎的话就必须得几个人一起同行，就像刚才说的那就很危险，这是第一。第二呢，当大家伙去打的时候一定是围猎，就是我也在想这问题，就是会不会打到对方啊什么的、 嗯、 就是他必须有一个半圆形，大家共同的对着猎物开枪。如果你是成为一个圆形，或者是可能两个人在对面互射、 啊、 对你看不见， 嗯， 这时候就可能会误伤。 哎，这个是他们的默契和技巧的问题了。 对，所以这里头还是有很多知识。 反正我们也不太可能尝试啊，我们就不多跟大家介绍了。但这也是人家的一个生活方式。就你真的去到当地人家，你吃到很新鲜的鹿肉、狼肉、熊肉，都不要觉得很稀奇。 这也是正常的。 嗯，这也是俄罗斯当地的一个特色，吃不同的肉的品种。啊，今天呢，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上面来跟我们互动啦。看到北风从俄罗斯带回来的酒图啊，上面也有你说到的感觉，好像第一张图片应该就是在红场附近吗？ 对， 拍到的俄罗斯美女。 其实 是俄罗斯少女吧， 小姑娘，然后在跳舞，然后有人放音乐， 对，太可爱了。然后远处还有更小一点的， 对，然后呢，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进去，然后年龄大的也会。其实这就是俄罗斯的广场舞。对， 在红场这个广场上跳舞，真的是广场舞，很实在。还有我们第三张图片当中，在蚂蚁市场里面这个做的各种球星的套娃，这也很有意思。虽然看起来微微劣质啊，但是很有世界杯的特色，以及我们在球场当中可以看到那球迷真的是满满当当做的，很火爆。这一次第六张图片当中，这球迷这个造型是 我就挺奇怪啊，这两个球迷他俩自带了两个沙发过来， 然后整个人套在沙发里边，是吗？把自己穿的像个充气，就是那种充气的大的玩偶一样。 对对对对，然后很多人会跟他们合影，他们俩也自然其乐，特别有意思。就是 那个沙发真的能够卡进那个座椅吗？ 是这样的， 可以卡进去。 他怎么做出来我都不知道啊，他肯定不是充气的啊，充气肯定容易被刺破。他像那种棉质的东西，就很软的棉质的东西，然后把自己套进去啊，非常 就是为了看球舒服一点吗？不是，俄罗斯不存在于热的问题。 对，没错，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讲，但可能因为比较独特吧，因为他俩带了这个，有就很多人过来跟他们来合影。其实你知道，有很多球迷呢，其实，既是看球，其实另外是一个 part， 也是一个展现自己，对吧？ 啊，展现自己国家特色。 对，所以我看到很多墨西哥人戴那个大草帽，就特夸张那种草帽，我觉得 上面可以放水果。 对，已经不是说为了什么防雨，这超大的。但是就很多人来过来跟你合影嘛。还有的人就是南美的人，我觉得，带有点印第安血统的，他就把自己的头上插满了那种羽毛。 啊， 对，所以就很多人会过来跟你合影，就很有意思啊！ 真的就是还是一个大 party， 就是大 party。 而且每天在红场上面，应该大家都会看到这样的广场舞、广场的表演。 对，我在那个赛场的时候，克罗地亚对英格兰那场啊，有几个球迷就是相当于说面对后面不停的呼喊，就号召这个克罗地亚球迷起来一起呐喊嘛。他俩就背着球场。就相当于说，我就纳闷，我说你俩是来看球的吧？因为他俩实际上不看球，看着观众，然后不停的呐喊，就鼓励大家伙一起来喊号子呀，什么之类的。 他像就是领导大家来。 对对，但他又不是说那种啊，我们看来说啊，他是受组织啊，有穿着什么衫啊，不是这样，就是他肯定是一个自愿自发的，他就愿意这样做。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像世界杯这种地方，大家伙一是支持自己的球队，另外一个他实际上就是一种让自己开心。啊，然后能有一种凝聚的力量那种感觉，它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说我要看那个精彩的比赛。 好，今天呢，如果大家对于去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家旅行看一看也好奇啊，想要问一下刚刚从那边看完球回来的北风，说现在怎么样啊，那边的发展状况还有经济消费的水平，都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上面向我们提问。还有一点点时间，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说的球星的形象的俄罗斯套娃啊，然后还有俄罗斯的小姑娘在红场上面翩翩起舞的样子，以及刚才我们说的蚂蚁市场是什么样子啊，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主持人江夏。还有一点是，现在我们去俄罗斯旅行，基本上几月到几月算是它的最佳时间？肯定要避开冬天最冷的时候。 它的最佳时间呢，俄罗斯有两个季节，就是冬季和夏季。 这点其实跟北京也挺像的。 这点其实跟东北特别像，因为东北也是大半年的冬天嘛。但是从五月到十月期间，它都特别适合旅行，尤其是我觉得啊，大概从六月到九月，就是中国最热的时候，是它非常非常舒服的时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我刚才提到的，刚才比如说大家都必去的，一般都是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但实际上有一些小镇，其实我推荐大家去，就是特别的美，特别的漂亮。我去了一个地方，也是做采访啊，也是拍片子啊，叫普缪斯小镇。 这个是属于叫做它的金环小镇之一，就是围绕着莫斯科的圣，就是大多数是在伏尔加河边儿。那么当年比如说像什么普希金呐、列维坦呐、等等这些，包括列宾呐，这些画家都特别喜欢在那个地方。现在呢这个地方也是什么像什么梅德基维杰夫啊，他们的别墅都在那儿。而且我去了那儿以后啊，坐了那快艇啊，包括在那里喝咖啡啊，特别的舒服，真是极其的优美的一个。 它是一个离莫斯科大概多远的小镇？ 大概400公里左右的一个小镇，相当于是个度假小镇， 在河边。 对，伏尔加河边全是小别墅，而且我在网上也查了攻略，就是那个地方的，咱们说就是那种民宿。一个个其实都是小小别墅那种，很便宜，就在那个期间也才300-400块钱。 是在世界杯期间？ 对，才300-400块钱，就一点都不贵。另外物价非常的低啊，我曾经发了一张图片啊，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人，点了两杯咖啡啊，后来单子上来我都惊呆了，两杯咖啡12块钱 人民币。 对，一杯咖啡6块钱。对， 而且还很美味。 对，然后我们坐了一个快艇啊，就是20分钟绕着这个伏尔加河绕一圈，我印象中是一个人才60块钱，哇！而且那个大爷还让我说你可以开，就是慢的时候你拿着你开， 特别放心啊，大爷，俄罗斯大爷。 对，然后呢，我看到的那个梅德维杰夫那个别墅也在旁边，就是哎呦很漂亮，非常的美啊。然后我觉得就是跟我们原来看到的曾经的苏联的油画上的特别像。啊，就是河边啊，树，然后小小房子，木房子，因为基本都是木房子，就别墅非常非常的美，所以我其实非常建议啊，大家如果去的话，尤其是自由行的话，可以去一去这样的小镇。 但这样的小镇，我们飞肯定是先直飞圣彼得堡或者是莫斯科。那从莫斯科，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这个交通工具，就可以到大概300-400公里这样的地方？ 一般来说，像去这种小镇呢，就是先坐火车。到这个首府，再从首府呢，比如说自驾也好啊，或者说是租一个车也好啊，然后就过去。其实我觉得在那个地方租车也行，比如说从那个首府到这个地方可能大概是不到一个小时。从那叫阿尔德拉玛的一个首府，印象中是叫这个名字，大概过来也就是几百块钱，所以实际上是非常值得，然后在这住一晚再回去。非常值得的， 有点像我们落地莫斯科然后又去郊游。 对 啊，在这边住一晚。 对 啊，行程不是特别的紧张的情况下，特别适合放松自己。今天北风来跟我讲的，包括我们节目之前和广告时段我们俩闲聊，我觉得真的让我对俄罗斯有很多很多旅行方面的改观。就我原来觉得这个地方去哦，那可能就是很严谨很严肃，然后每一个人都不苟言笑那种感觉。第一，那儿的人现在也很热情了。第二是呢，原来觉得说哦，距离上面虽然说也没有那么远，但毕竟人家也是一个欧洲国家，可能这个消费水平不会低，但实际上我们在那边现在来看消费水平非常值得去玩一玩的， 性价比超高的。在这方面呢，我其实特别提倡大家伙啊，就是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美食。因为什么呢？好吃但是又不贵，这个我觉得是重要。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吃海鲜的，在红场旁边的一个餐厅，有一次我们做了一个聚餐，而且呢我们点了最贵的一支酒，香槟3000块钱人民币，然后点了各种各样的螃蟹啊，最后算下来一个人的平均值还不到1000人民币， 还是在红场旁边。 对，而且是那个餐厅是非常著名，就是你一定要预定才能订得到的。 明白。 对，然后我们把所有能点的东西全都点到了才这一钱。 好了，这样说完大家是不是更想去了呢？俄罗斯希望今天通过北风的讲述啊，和我的这样一个推荐，可以让大家有所改观，也作为你们的旅行的目的地。毕竟真的是不远啊，不太远的一个国家。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啦，谢谢北风。 谢谢大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 稍后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